牵牵牵手，永远十指紧扣。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怎么去爱，我没学好，太多的尝试我没记牢，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逃走，这招只有你知牵牵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。牵牵牵牵手，永远十指紧扣。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在你左右，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东风藏在眉心。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，在另一个世界星空布满拉起。总是得到很多，多到麻木自我，竟然差一点就忘记。